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今天呢，到了周二，是我们奇妙的旅行的环节。那今天我给大家送了一个很大的福利，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她才是一位真正的女神。我感觉我已经想离场了，让我们隆重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侯一迪，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侯一迪，很高兴做客这个女神百分百这个节目，谢谢。 这个节目很适合你啊。让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侯一迪，他是咱们就是最近上映了一部戏叫做班长大人。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也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戏里面他饰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跟大家见面。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女神百分百，或者是在侯一迪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也可以来找到这个直播的账号，然后也可以来收看今天的直播，他也在同步的直播。 谢谢。对， 嗯，是的。那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环节，其实现在也是在一个整个大换季的一个阶段了。尤其是冬季，作为一个女神肯定会有很多护肤的小心得，所以今天我很想让侯一迪现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她在冬季秋冬交界的这个时候是怎样去保护自己的皮肤的。 好，其实我觉得冬天在一年四季中，冬天的皮肤护理是最不容易忽视的。 对，因为你如果一旦补水疏忽的话，你就会变老。 对，然后第二年你就立马老5岁。冬天真的很关键。那我的皮肤呢是油性皮肤，但是我是 T 区很油 ，U 区很干。所以这种就比较麻烦， 就不是全脸都很油。 对，所以说那作为我平常的护肤，我会自己自制一些面膜。哦， 你会自己自制面膜？ 自制面膜， 你是这么勤快的女孩子，你还有空自制面膜？ 对，我自制面膜，就是其实都是一些很便宜、很简易的食材或者是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拍戏的时候嘛，我没有时间去做护理，因为每天收工真的12点收工了，然后我就会买一些酸奶。对，酸奶最好是要无糖的，不含果粒的酸奶。不要说那个满脸果粒那种，有可能会招车。对，就是无糖的酸奶，我会把它先做一个清洁。然后呢，我清洁呢也是会用一些简易的自制的磨砂产品，因为以前我会用海蓝之谜的那个磨砂颗粒啊，第一是它很贵。当然这个是其次了，就是它的效果其实我觉得一般。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些微珠的颗粒嘛，那我就自己会用一些盐，我会去买那些日本的那个细盐， 海盐 炒菜的盐，然后就海盐加上蜂蜜自己磨。就 你很酷哎，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女生。 对， 很棒。 我每天自己就在家，我不是每天，大概一周两三次吧，然后在家我就自己搓啊搓啊搓，搓完了以后，然后就把酸奶会敷在 T 区，因为酸奶里面有乳酸菌，它敷在上面，第一不刺激，第二就是比较敷完了以后你会觉得白一圈儿，真的 会管用， 真的会白一圈儿，就包括我们有喝剩的牛奶呀，其实之前我会拿牛奶敷，是因为我经常剩牛奶。就是买了很多牛奶不喝浪费嘛，就快到保质期了，我这人特别会过，然后就 看出来了， 看出来然后就拿那个牛奶去抹在脸上。对，然后后来我发现牛奶不好的一点是它会流你一身嘛，然后就换了酸奶，我觉得效果也依然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今天的嘉宾，因为呢之前我们可能请一些女神过来做节目的时候，她们真的会带一些比如说我用的那个牌子面膜呀不拉不拉，给你推荐一堆可是侯一迪今天推荐的真的太实用了，而且又很省钱，非常适合大家每天在家里使用。 对， 然后刚刚侯一迪给我们推荐的他在这个冬季保湿的秘诀是用酸奶来做自制的面膜。 对， 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呢小 tips 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选择那种很油腻有果粒的酸奶。 对， 一定要选择就是纯的酸奶就好了。 对， 如果要是脱脂酸奶会不会脸变瘦？ 个跳跃性真的是。 好，今天我们第一条小资讯就是这样。我今天看到侯一迪，其实大家可能只看到他在直播间里，因为我们直播间里很热，大概有32度左右，所以没有看到他今天整体的搭配非常的美。然后呢，他背了一个很亮色的包，那个包一开始在我接他的时候就被我给盯上了，所以我非常想翻一下他的包，想替大家看一看我们女神平时出门包里都会放哪些让她能够变美的东西。 吓我一跳， 好奇。 我以为小雨要说我盯上了他的包，然后直播完了以后我就要求他把这个包送给我， 然后就从此删好友了，再也不联系。 你都这么说了，你说我能不让你看？ 所以现在我就要现场翻开女神的包，帮大家一探究竟。 好紧张，会不会有我的小秘密被你们发现？ 最好是有 小秘密， 如果没有，我们可能节目组并不太想请你了。 小天使啊什么的被发现。 那我把你包里东西翻出来喽。 好， 并没有一个很整齐的化妆包，其实我也没有啦。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包还很小，如果哪一天我背一个大包，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会让助理帮我找东西嘛，比如说我说你找一个口红，他根本就找不到。然后后来我总结一点，就是在我的包里找东西主要靠运气，不是靠手气，是靠运气。因为我的包真的很乱，他就摸半天这种。 我觉得咱们两个会成为朋友的，因为你的包的风格跟我很像。就是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打开有一点脏脏的。可是这样就证明我们是实用派的女生。所以如果你想看一看侯一迪的包里装了什么，可以在他的新浪微博上面找到侯一迪， 对， 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现在跟我一起来亲自翻开女神的包了。 好，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 是的。好，我现在要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首先呢，我来分个类吧。大概有3支不同颜色的唇膏，完全是不同色号。我看看这支是几号，52号。3支不同颜色的唇蜜，然后呢一个粉饼，这里有一个修容粉。哎，是修容粉吧？ 对，修容粉。 对，修容粉。 我的外号是阴影杀手，就我必须要打这个3层到5层的阴影，要不然我的这个大饼脸就暴露无遗。 大家如果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看我们两个对比就可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饼脸。 对，因为我是阴影杀手嘛。 并不是在很想接这个话。我有点好奇，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保湿喷雾。哦，然后它是妆前的时候，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妆前比较干，你就可以用它湿敷。我会用它湿敷，然后那个平时的喷化完妆以后可以定妆。包括现在我们都可以喷，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出门用很 对，把它摇一下喷，要不然那个 我现在来在我脸上喷一下。 对，而且喷完了特别亮，因为它这个保湿喷雾里面含精油。 很舒服。喷上是那种真的是精油的味道。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平时，好像喷的有点多，很适合大家平时出门的时候用一下。 我也来喷点。 喷太多了， 没事，我给你离远点喷。 妆好像有点花。OK， 好， 我有粉饼，别怕。 这就是今天我们侯一迪在包里面随身装的一个保湿的一个喷雾。如果你要是长时间带妆在外面拍戏，或者是正常女生比如说约会比较晚的话，都很适合带这个东西。 对，然后而且如果万一这个是我自己瞎想的，你在路上比如说回家夜路碰到一个色狼，你就用这个对着他的眼睛狠狠地喷。 但这个东西很温和，喷完之后色狼并不会， 也许他胆小的，也许是他下意识的会闭眼嘛，他闭眼上就跑。 想象力很丰富的一个女孩子。现在我拿到了手上一个粉红色的这个小盒子，里面装了应该也是一次能用完的东西。这个是什么？ 你猜一下，你猜对了就有奖励。 猜对了送给我吗？ 对，猜对了送给你。 是唇部卸妆液吗？ 不对，猜错了就把它喝掉。还没讲完，如果猜对了这个礼物就送给小雨，如果猜错了就把它喝掉。 那我再猜一次，刚才我猜的这个东西是唇部卸妆液。 对，不对，不对。 不对，但是它就写的是唇部的清洁啊。 再猜一次，你有3次机会，如果真的3次你猜不对，然后我就不顾及朋友的情面让你喝掉了。 很过分哎。香水也不可能啦。 第2次。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来一起猜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哎，对啊，亲爱的小雨，你给他、你给这个小玩意儿一个特写，然后呢，如果大家有人猜对的话呢，就拿这个凭这个特写的截屏可以去我微博领个礼物，好不好？我送给你一个礼物。 啊，很好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今天女神百分百的直播。我放弃了。 你真的放弃了？ 真的放弃 一次机会哦。 我放弃了，我真的放弃了。因为我看到它上面的那个英文以及日文我看不太懂，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你赶紧揭晓答案吧。 好，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那你先说你要喝掉它吗？ 当然不要。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打完的赌不承认。你竟然是一个这种不负责任的人，说的话都不承认。 好，一会儿下节目我喝掉它。 好， 你说吧。 我替大家监督他喝掉这个啊。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漱口水。 哦，那是可以喝的了。 对，而且它是玫瑰味的。 哦，其实它完全，它写的上面写的英文就是口腔清洁。 对对对。 但是我还， 但是它是 inside 的那种口腔清洁。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喝。 对啊，所以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就喝掉，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不能会有液体的东西。 哦，而且这个是玫瑰味儿的。嗯，对。 哎，这个真的很不错。哎，我觉得如果是不是你如果在外面拍戏的话，来晚就是早上起来可能会用到它。 不是，早晨我会刷牙。嗯，但是万一比如说跟演员有对戏的时候嘛，我为了尊重我的对手，我会用这个漱下口。对，虽然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拍过吻戏，但是我觉得这个万一哪一天我跟吴亦凡啊什么拍个吻戏的时候， 你的这个想法 我一定会 很好，祝你梦想成真。另外看到一个红色的盒子，这个其实也算是唇膏啦。 对，这是一个唇膜。它其实也可以敷眼睛。你看我的东西都是好实用啊，就是它可以敷嘴敷眼睛，然后敷那个手肘，因为就我有的人冬天手肘会很干嘛。就会 是不是就会防止嘴唇上面的干纹比较多，尤其现在这个换季的季节。 对对对， 很实用啊，你真的是一个实用派的女生。 嗯， 但是这支颜色的唇膏我有点不太理解，涂上以后会什么样？你能不能现场换一个唇色？既然是你带来的，你能不能把这个颜色给我们涂上看一看？ 我满足你，我满足你的一切小任性。是不是有一种男朋友的即视感？ 非常的 man。这两支，一个是很著名的那个52号色，还有一个颜色也是很著名的颜色，所以大家就不用太好奇，就是两个涂上很安全的颜色。另外呢，在它涂的时候，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日本的眼药水也是很实用，可以缓解眼部疲劳的。好了，它的包其实很无聊嘛，我要把它东西帮它装回去。 翻了我半天包，就给我一句这样的评价，宝宝心里苦。那现在我涂完了， 现在侯一弟已经换上了。这一管看起来颜色非常奇怪非常奇怪的唇膏，可是它涂上去之后竟然很美。哎， 非常奇怪，你已经是第五六个这样讲，就我所有女朋友，因为他们跟你一样也喜欢翻我的包。就比如有时候我在开车，他就说，哎，你包给我用一下，他就咔给我倒出来，他说这是什么，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色很奇怪，为什么 它这个看起来就是非常， 你给一个特写，亲爱的， 闪亮的那种粉。哎，不是， 有点 不太会是， 对吗？ 对，有点村，不太会是女生平时会接受那种高级粉。 对对 对, 对， 可是你涂上就是高级的。 哎呦，谢谢，阿里嘎多， 很好看。好，今天我翻完女神的包，心情好多了。虽然我们直播间里非常的热，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到侯一迪的微博上面去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另外呢，在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的最后一条是想给大家推荐京都，最近红叶马上要开了，可能是看红叶的好季节。虽然我没有去京都看过红叶啦，侯一迪也没有去过，但是呢，我们两个会一起给大家推荐三个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在京都能够赏到红叶的好地方。 我以为你要说节目组现在要出钱给我们明天去京都了。 我们节目组现在还没有这么有钱， 太多， 只能给大家友情推荐几个地方。现在第一个地方呢是在京都的郊区，叫做大原，这是京都人梦想中的田园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景色非常的美，它其实不是那种非常热门的适合看红叶的地方，所以会推荐大家比较去那种比较小众的地方来看。好，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京都赏枫最热门的其实是岚山，但是人非常多，可是它的景色还是会让你觉得理所当然的很想去，感觉自己沉浸在了另一个世界一样。然后最后一个适合在京都赏 红叶的地方呢，就是京都的北区，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北野满天宫，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图片上的这个地方，它的红叶也是开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没有时间在京都赏红叶的话，你也可以不妨选择去香山看一看，北京香山的红叶也很不错。 我觉得你不妨搜一搜图片，用一下万能的百度搜一下那个红叶的图片看一看。我爸就是这样，因为我爸特别好玩，我爸害怕坐飞机嘛。嗯，然后之前我去美国啊，去欧洲，我都带我妈去，我爸也想去，但他那么长时间的飞行受不了嘛。然后呢，我爸就自己买了一个纪录片，真的哦，就欧洲的那个时候我们家还用光碟，就什么欧洲什么什么纪录片。他自己在家看光碟。 你爸本人就是在家看光碟，没有选择真的出去玩吗？ 对，就是我说你要去的话，我来给你订机票啊，订酒店，我们一起嘛，全家。他不喜欢坐飞机， 很神奇的爸爸，可能跟我爸爸能成为好朋友。不知道你们 的爸爸 是不是这样。好，今天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就是这样。接下来呢，在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侯一迪在近期去日本旅行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以及一些很美很美的图片，不要错过，继续在一直播上面锁定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在，如果你在路上堵车的话，也可以打开 FM98.2 进入我们今天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今天请来的做客嘉宾是女演员，非常非常美的，本人比照片还要美一万倍的侯一迪，让我们一起欢迎你。 谢谢。 嗯，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侯一迪。 嗯，大家也可以在侯一迪的微博上面，他自己开了一个直播，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及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有很多很多渠道可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奇妙的旅行要首先要聊一聊的是侯一迪最近的旅行，你先来介绍一下你最近去日本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行程。 我去日本就是跟几个好朋友，括弧人均年龄在50岁以上的好朋友。 那你就很吃香啊，因为整个你的朋友里面就你最美 啊。但是因为我最小嘛，他们都是阿姨啊，姐姐啊什么的，我是拎包的。 你真的是一个很居家的女孩子，哎，又喜欢做饭，还在家里面自制面膜，还跟阿姨们一起出去旅行。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是跟他们一起去玩嘛。之前我去之前，其实我的幻想是很美的，因为我觉得跟阿姨在一起肯定会有人照顾我。然后呢，因为我妈妈有工作没有去嘛，但去了以后发现真的跟事实的情况相差近。 为什么？是跟阿姨们旅行，还是会有一些跟你玩不到一起的地方？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去旅行，我们应该可以玩到一起， 绝对可以啊。 但你跟阿姨一起去，我现在不讲，以后你就知道了，你会很痛苦。 因为我有朋友说过，会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一些人出去玩就痛苦，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人会有睡午觉的习惯，或者是诸如此类 的。对，真 的 睡午觉，就是我的这个好朋友，就这个姐姐嘛，因为她50-60岁的年纪，就是说她需要休息。第一，就她早晨起得很早，那早起我是没问题的，我们就她每天早晨6点，她儿子就跟我差3岁，所以你能知道她有多大。他每天早上6点叫我说：“走啊，一迪，我们去吃早餐。”哦，6点哦，好吧，就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呢，他要回去再睡一觉，然后再出发。这、就是早晨。 那睡觉的时候你在干嘛？ 我就在他房间，要不坐着等他，要不然我就跟他儿子在啊，就 不能自己先出去说，我先去 shopping 一下。 因为早晨6点嘛，就是 你还没有开门。 对，所以这个很尴尬，这个时间就是第一，第二就是他要睡午觉。就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吃完饭以后，他非要跑回酒店再睡午觉，然后就这样，大概他两个叫下来就已经这样将到半夜了嘛。 所以你们这样的行程大概是一共几天？ 我们一共在一起12天。 12天都去了哪些地方？ 我们首先是飞到了东京，然后在东京待了几天以后去了那个青井泽。就是它还是东京的挨着 郊区嘛，算是 对郊区，就那个青井泽，是这个姐姐推荐的嘛，她 他是因为我们去那儿打高尔夫，所以去那儿，而且那个青井泽很安静，它不像东京一样很摩登啊，可以购物啊什么的。青井泽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山、喷泉，不是喷泉，瀑布，山瀑布，然后大的高尔夫球场， 很适合年龄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啊，去那儿修身养性那种。 对，所以后面的大概一周时间，就每天我的生活是什么啊？不光我是我跟他儿子的生活，每天。九点到八九点就睡觉，为什么呢？因为青井泽是郊区嘛，它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 没有任何娱乐设施，也没有商场。我们吃完饭就回酒店睡觉，然后呢，因为晚上八点，像八九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是睡不着的嘛。 对， 就我就跟他儿子，我们俩就打王者荣耀，就啊打游戏，然后打游戏有可能打到半夜，然后呢，但早晨又要六点起来陪阿姨和阿姨的。就是那几个阿姨都是我的阿姨嘛，要陪他们吃早饭，所以那几天我真的，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当你的阿姨很幸福哎，我也想做你的阿姨。 好阿姨，我们现在去旅游。 所以很有意思，侯一迪他这一次的日本之行跟我预想中他会说的一些内容完全不一样哎，我以为他会是那种就是买买买啊，然后每天不停的在吃一些很好吃的店啊之类这样的一个行程，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也可以除了我们广播 FM98.2 还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他在日本真的算是奇遇了，因为这样的日本之行并不是每次都可以得到的。 对，所以我回来以后嘛，因为我妈妈没有去嘛，我妈妈问我说哎，你们去那个日本好玩吗？因为我妈妈去年是跟我自己去的嘛，我说酒店挺好的，我说那个床很舒服，日式早餐也不错。然后我妈说你没有给我买什么礼物啊，我说我只在机场给你买，我就在机场给她买了一些东西。 但是其实呢，每一次旅行它怎么说，因为你这次旅行本身的定位其实也是这样的，主要就是以休闲为主，也还是不错的。 对， 而且刚刚你说的那个青井泽，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哎， 那个 推荐给大家。 对，那个真的可以推荐，那个地方我认为比较适合哪几类人群呢？第一就是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这个年龄，因为它很安静，而且你到那儿以后，你就会发现那块的环境真的很好，因为它四周都是山和树嘛，就是满满的氧气的味道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它那个温泉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你可以假装在北海道， 哇， 对，你可以坐在那儿， 气候是不是也还不错？ 对，气候很不错。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第一适合父母，第二就适合情侣，就比如说结婚啊度蜜月的那些情侣适合去， 很休闲。但是我想购物的话， 因为那儿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你今天带来图片里面有在青井泽的照片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是吗？ 哎，对，这个是青井泽， 很漂亮哎。 因为这个后面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子，这个旁边就是我那个50岁的姐姐。 姐姐50岁了吗？ 不要说她有50岁，这个导播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我怕她看。 我们这也直播啦。不过我觉得很励志那张照片。 对对对，她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自律，因为你的自律会带给来你很多东西，就 也希望 什 么。对，希望大家以后在50岁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刚才那个姐姐一样那么美的50岁的姐姐，我也很想成为那样的人。 你一定会更好，你看。 好 ，OK， 我们上半时段节目就是这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下半时段当中呢会给大家展示更多侯一迪在这次旅行当中的一些小故事以及一些很美的图片，我们一会儿见喽。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这里是 FM 98.2 Fresh Radio。您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女神百分百请来了一位女神，她就是演员侯一迪，欢迎你。 谢谢。 哎，离话筒近一点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侯一迪，很高兴来到女神百分百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很适合你。OK，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聊的话题在旅行这个环节是分享一下侯一迪近期在日本的一次旅行。我本来以为就是他这个人在见到他之前和见到他之后给我的整个印象完全是颠覆的。见到之前觉得是那种很高冷的那种女神，然后很会穿衣服，身材也非常棒。那一会儿我们也会揭秘她平时怎么维持身材的一些小秘诀，可能平时会很喜欢买买买啊之类的那种很高冷的姑娘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接触。但是当我见到她之后，我发现她不但本人很 nice， 而且她很会过日子。 对，我像一个男生一样的存在。我一直怀疑说当时上户口的时候是不是上错了性别，所以我的粉丝都叫我迪哥。 很好的称呼哎，说明你人既美而且又很好相处， 就像男生一样。 所以今天也很开心邀请到侯一迪来做客。刚刚上半时段我们有聊到说他这一次的日本之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每天都在买买买呀、而是和几个长辈的一次旅行、但是我反而觉得说这个就是日本旅行的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去到什么大阪呀、买买买呀、东京啊怎样怎样啊，什么上一个很高的地方看看夜景啊吃个饭啊之类的，但是他这次旅行反而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刚刚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青井泽。 对，青井泽、 是很适合和长辈们一起去郊区玩的地方。 对， 接下来你这一次日本之行我们来看图片吧，边看图片边说。有几张图片非常的色彩鲜艳，这是在日本吗？ 对，这个是在东京。 这个是哪里啊？ 这个是东京非常有名的一个cosplay 的咖啡厅。然后这个咖啡厅你一进去，如果你心脏不好的人我建议不要进去。进去会怎样呢？因为我去的时候是那个一个男生，就滨崎步的经纪人，一个日本男生，他带我去的。因为他问我喜欢什么东西嘛，然后他想陪我去逛街的，但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逛街，其实我喜欢去这种地方嘛、然后呢他就带我去了。一进去以后，他进门的时候特别黑，而且有一个厚厚的帘子、你会觉得里面是不是一些 很恐怖的之类 的东西。你进去以后呢，它里面的所有服务人员穿的都是那样的衣服，就你刚才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个花里胡哨的都是他服务员穿的衣服。 哇，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主题乐园之类的，竟然只是一个咖啡厅。 对，它只是一个咖啡厅， 做的很精致。 对，然后它的食物都是那种做的动物的形状，而且很好吃。 但是你知道吗、这张图片我还以为是你 在日本参加的什么演出，因为完全就是你是主角啊。你穿的也很搭， 因为有可能别人穿的都是乱七八糟的，看不到脸，就我一个能看到脸的， 一下就把你突出出来了耶。 你看他旁边那个粉头发的那个女生，都是他们的服务人员。 然后所以 cosplay 的这个主题餐厅，他们是一直都这样，还是说在某一个每天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有表演？ 他是一直都这样。对，他是，所以你一进去，然后一进去就像进了什么的感觉，像进了 KTV 啊。 因为我不太了解，就是那些动漫嘛，那它里面会有一些很有名的动漫的角色吗？ 其实我也不太了解，我只知道就是海绵宝宝。 对，咱们有很多粉丝都是 cosplay 的迷，因为我们在晚上有一个节目叫漫游嗨翻天，就是会请很多 cosplay 的人之类的来。对，所以大家对这个还很感兴趣。所以如果要是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不妨去东京的时候找一下这家 cosplay 的餐厅，大概的位置在哪？你还记得吗？ 这个记不得了，但是我私下可以发给你。 应该很好找，因为肯定很有名嘛。 对，很有名。 大家在网上一搜的话，应该就搜出来了。很美。我们再来看一下侯一迪在日本的一些照片。这张也是在日本吗？ 对，这个也是在日本，是在日本的那个东京第一博物馆。 你还是一个喜欢看展览的女生。 对，我喜欢看展览啊，博物馆啊，什么音乐会啊，我都喜欢。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一天当天看的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展览？ 当天看的是一个建筑展，就是里面都是建筑的一些房屋建筑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博物馆那个里面不让拍照，它这个是博物馆的走出门口，它有一个自己的环节，就是自己可以去 DIY 那些片呢，就是那些塑料片都是再生塑料，好像是我们扔的垃圾再生以后的塑料片， 很环保。 对，所以日本很注重环保，他就把这个扔在那儿，就你可以自己用那个积木插房子，我自己在那儿插房子， 很棒哎，非常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但他这个展览应该也是阶段性的， 对，应该这个应该是阶段性的。 所以你每一次行程，无论是去日本还是去欧洲一些其他的国家，你是那种到当地会找博物馆看展览的人吗？ 我是，我会 各种的。对你刮目相看哎！ 啊，真的 真的， 请吻我， 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吻你啊！不要拒绝我。这张图片大家都知道是哪了，就是环球影城。 环球影城， 环球影城，你有没有什么攻略给大家？因为我之前 不，这个其实是那个迪士尼 啊，这个不是环球影城吗？ 对，这不是那个 Universal Studio， 就是我本来想去那个环球影城的，但是我那个姐姐实在走不动了，然后就这个就好不容易。 那迪士尼你去的是那个儿童版的还是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这个是迪士尼 Sea。就是海洋的那个， 那很酷哎！因为我没有去过迪士尼 Sea， 之前去的时候不知道，然后就去了那个儿童版的，里面的玩具都很弱，所以我就听说那个迪士尼海洋里面都是很炫酷的一些游乐设施。 对，因为我是一个迪士尼的忠实爱好者。 那你出来的时候肯定走不动啦，拎着一堆周边产品。 对，然后就是我全世界的迪士尼我去过很多家嘛，而且我是每到就比如说。到了这个地方，因为这次有姐姐，她不喜欢，她不太喜欢这个地方嘛。如果平时以前我跟我妈妈去美国，我会住在迪士尼的酒店里面。 哇， 我会买一个，她 玩好几天吗？ 对，玩好几天，因为美国有那种季卡呀，或者什么月卡，会买那种卡在里面玩。就我真的很喜欢，我们家有很多迪士尼的玩偶啊， 内心非常的小公举哦， 小公举。包括上海不是开了迪士尼吗？上海我也去过。 所以你去了这么多家迪士尼，你觉得对最推荐大家去哪家？还是说都一样？ 不，其实相差我觉得挺多的。我觉得还是美国的那个 LA 的那个迪士尼比较好。第一呢，它比较大，它确实大于 香港，日本 的 很小 啊，大于香港，大于日本这些。然后，第一它比较大，第二就是那些服务人员，就是说他真的是很。那种服务的热情是能感受到的，就我去上也去过上海的迪士尼嘛，但是讲实话我觉得如果假设比如说观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去过迪士尼，第一次我建议不要去上海迪士尼。 去上海很方便。 对，因为但是去上海迪士尼，如果你没有去过迪士尼，你第一次去你会有一个印象是怎么这么乱，怎么有点？ 但是都会这样，因为之前我去日本的迪士尼也会觉得人很多， 对， 然后都是要排很久的队，所以去这种很红的游乐场就 有时候这些是排队这种事儿肯定是没办法避免的， 对，而且要避开假期。 对，但如果大家要去环球影城的话，我会给你们推荐一定要买那个快速通票、 哦、对对对， 那个钱你会觉得花的是很值得的，不然的话你一个游乐设施可能有的时候要排4个小时不夸张， 对对， 但如果你有快速票的话也不是完全不排队， 排一会儿， 对，只是说排一小会儿、嗯、所以就是会节省很多时间，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玩到更多的更好玩的游乐设施、嗯，所以这一次的旅程你是没有去环球影城的， 没有去环球影城，嗯， 也对啦，环球影城太刺激了， 但其实我喜欢啊， 下次可以一起去啊， 对，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要约同龄人一起去玩， 这张照片也是在日本吗、 对，这个也是在日本、嗯、这个也是在日本的青井泽，然后这个就是我后面的房子，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子、 哦、这个地方爸爸妈妈一定会喜欢的， 对，嗯，而且从这儿步行走路到那个温泉嘛，就走大概5分钟，因为温泉是酒店里面的，而当时晚上的时候那边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们泡温泉竟然迷路了因为它里面每个房子长得都一样、嗯，而且因为黑嘛，你看不清你是什么号，然后我们当时就记得在那个泡完温泉回来以后、嗯、在路上等了整整4个小时，东京的晚上是很不那个，对，东京的晚上是很冷的，我上个月去的嘛，就所以就不要出门， 所以你在这个季节去日本的话，在穿衣服上面有没有给大家什么好的建议？ 在这个 你肯定帅，你肯定一直光腿啊，那么爱臭美 啊！我真的不是，哎，我去日本的时候我还穿了棉的袜子，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穿的是那种马海毛的袜子和球鞋，嗯、因为马海毛的袜子它比较软嘛，我觉得它比较减压。嗯、就比如说你穿棉的袜子，有可能会脚臭；一、嗯、脱鞋，有可能你会熏死自己。 其实出门旅行的话，最重要的是身上你穿的是什么鞋，因为可能某一天或者是很多天你都要连续走很多很多的路，如果鞋稍微有一点不合适的话你的脚就会疼、嗯、所以你在出门的时候一般就是旅行的时候你都会穿什么类型的鞋？ 我一般其实我喜欢人字拖、嗯、就我一般 是，但 是 这么冷的季节没有办法人字拖呀， 现在不用人字拖，就穿运动鞋或者是那个白的那种帆布鞋、嗯、对，因为我其实还挺能走路的，我鞋对于我来讲我穿什么都能走，就即使你让我穿一双恨天高我也可以暴走一天， 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腿很细，一看就是走了很多很多路的人好，今天我们的奇妙的旅行环节，侯一爹跟我们推荐了是这么多次我们的嘉宾们聊日本旅行最不一样的一次，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环节叫奇妙的旅行，因为每一个人哪怕是去相同的地方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和感触，嗯，所以就是、哦、嗯， 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我在日本旅行的期间嘛、嗯、就住在青井泽的时候，当时是朝鲜好像向韩国还是向日本投了一颗原子弹啊、嗯、投了一颗什么弹什么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当时哦不是、嗯、然后就会觉得人还是要珍惜生命， 是的，所以就是出国旅行的话安全的问题还是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就是这样，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做客嘉宾呢是非常漂亮的演员侯一迪，一起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 我要再补充一下对他介绍，就是外表看起来很女神其实是个汉子 你都补充完了我能说什么呢我是不是应该用这种口气打招呼， 很喜欢这样的女孩子。那今天呢在秘密花语我们要跟侯一迪聊的也不是她的小秘密啦、嗯、首先想跟大家说一下她最近有一部戏正在播放，你来介绍一下这部戏吧。 好啊好啊，嗯，就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戏叫班长大人、嗯、他班长大人记住了吗啊就这时候要画重点， 班长好， 敲敲黑板，就他讲的其实是高中生的故事，嗯，但是不要因为高中生的故事就不去看哦，他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戏的导演是一个鬼才导演，就他把二次元的很多东西加入到了里面。刚开始我接这个戏的时候我也在想啊， 这个找我班长大人这个戏好像不太合适吧，后来才知道是让我演老师，所以 所以你演的是一个很性感的女老师吗？ 不是，我是演一个很严厉的女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我也找到了一个你们发布会上的一个照片，应该是发布会吧？ 哦，对对对， 就是一个很性感的班主任啊，哪有这么好看的班主任？ 这个是因为发布会了嘛，但是我在戏里的衣服都是很，对，你看都是这样的 哦。 有没有让你想到你小时候的数学老师？ 没有，数学老师没有你好看，差太远了。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我真的是各种十八般武艺在动粗。 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班主任？在这里面 很严厉，严厉，然后事儿多，对我的学生很苛刻，就所有人看到你都敬而远之的那种老师。 杀了杀了，快跑快跑！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我拿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讲嘛，我说导演，你这个人设有点好坏哦。我说你看我演完这个以后，因为我们还有另一个男老师嘛，那个男老师就是很风流倜傥，很潇洒，对学生很好。我就是天天拿着书去打学生，然后说你为什么迟到？为什么不穿校服？我说我觉得我拍完这个戏以后，有可能我18岁以下的粉丝就一个都没有了。 这个算你之前演过的角色跟这个区别都很大吗？ 对，很大很大。 那你最擅长挑战哪一类角色？就比如说给你一个剧本，让你看到一个角色，哪一类是你哎我很想演？ 其实因为我也演过，也不算很多，但我演过一些类型了嘛。那我没有挑战过的就是变态。 会想演恐怖片吗？ 我演过一个恐怖片，然后那还真挺恐怖的，都吓到我自己。 演恐怖片的时候自己会害怕吗？但是那些情节设置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你还会害怕？ 会害怕。就我当时拍那个恐怖片叫《未成年》，也是讲学生的事情，我也是演老师。然后呢，但我这个老师是一个坏的反派的老师嘛。我为什么说那个戏吓到我了？当时因为恐怖片它有基调是很害怕的嘛，我们都是晚上拍，在一个废弃的学校里面。那个学校为什么说废弃呢？因为 学生都搬走了，已经不在那儿了，所以就只有我们整个剧组的人。晚上拍的时候呢，就拍完了以后，中途我说我要去洗手间，就去上洗手间。然后我去的这个洗手间呢，我发现里面有人，那我说那我就自己走到另一个洗手间去吧。我就从这个楼的这一头走到那个楼的尽头，发现没有洗手间，我又上楼，就总之走了两三层楼才找到一个洗手间。上完洗手间以后呢，我就下来，但因为当时是半夜嘛，拍都是11、12点，而学校灯很弱。我去的时候 把自己吓到， 我去的时候 到电影情节里面 了，对，因为那一集，所以你会跑很快，你不害怕，但是你回来的时候你就很害怕。你知道当时我站在那儿就真的不敢动，因为我看四周都是黑的嘛，我真的就吓到我腿 软。内心就是软妹子，为什么要接恐怖片？你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你就应该找一个工作人员或者让你的朋友陪伴你。 我就站在那儿喊，我就喊我助理，我站在那儿喊，我说喵喵，我三层楼他听到了，他竟然跑上来接我，就我真的很怕黑的一个人。 所以也能可以看得出来，侯一迪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挑战的女生。 对， 明明很害怕，可是还是会挑战恐怖片。很厉害。所以班长大人这部戏里面的班主任就不是恐怖片里的那种恐怖老师了， 不是， 他可能还是一个虽然会对学生严厉，但是内心可能也比较，就是内心还是会有柔软的一面。 是的。 所以这部戏大概一共有多少集？会在哪个平台上面播出？可以 这个戏一共是28集。应该最后剪成28集，现在已经在腾讯卫视在播出。第一轮会在腾讯卫视播出，第二轮有可能在某个电台。 是的。最近呢，很多的网剧都是那种可能会那种破案的呀，情绪让你很紧张的呀。 对对对， 如果你想在这个秋冬焕然一新的话，不如来点这种小清新，看一看高中生的这种生活。 对， 反而我觉得这个戏我是很愿意去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离高中已经有很多年了，所以很想通过来看一个这样高中题材的一部电视剧来寻找自己的高中的那个记忆。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好， 也很期待，我今天晚上回去就会看哦。 好， 我还很期待侯一迪在这里面的表现。 谢谢。 既然说到这儿呢，我想问，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拍每一部戏的时候，提前，比如这个戏开机之前，你会不会有紧锣密鼓的减肥的时间？ 哦， 虽然身材很好，但是可能还是会想让自己塑形一下。 你太了解我了。就是我第一，就是我平时的饮食其实 他 她不是那种不吃饭的女孩子， 对，是很没有节制的人，所以我挺对不起自己的。然后平时我吃的真的很多，就以前有一个导演叫杨文君导演嘛，就离婚律师的导演，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聚餐啊什么的。就他看到我吃饭，然后有一次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刚跟我吃完饭发朋友圈说，我今天终于见识到了中国演艺圈中最能吃的女演员，不括弧女演员。 所以那天你大概吃了什么可以透露一下吗？ 那天我们吃的是烤肉，而且是不是我们两个，是很多人在一起聚餐嘛，我们大概吃了十七八盘烤肉吧。 然后你一个人就吃了好几盘吗？ 我一个人吃了一半多吧。 天哪，所以很好奇，因为大家就是一会儿也可以让他站起来看一下，他身材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子也很高，比例也很不错，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是怎么，平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维持身材？ 我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这种不见得推荐大家用啊，因为它有一点痛苦，就是我平时的时候会正常饮食，当然暴饮暴食是不对的了，但胃口大没办法，就是我平时正常饮食，因为我觉得你正常饮食的时候有一点好处，就是说它会让你的作息规律，一天三餐我是都吃的，这是第一。那就是因为我吃的比较多嘛，为了避免发胖，所以说我只能靠大量的强度的有氧来练习。 比如说多么大的强度？ 比如说就是一般就是跑步啊，然后一些器械啊，但是前一阵因为我接了刘镇伟导演的一个戏嘛，一个新戏，所以我在学钢管舞。 哇， 钢管舞，就然后就钢管舞强度真的挺大的，就现在我练到我两边都是肌肉。 可以摸一下你的胳膊吗？哇，很结实的胳膊， 对，都是肌肉。然后这个是日常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我接了戏了，那我确定比如说下个月一号要开机一个新的戏，那我在这个之前的21天我会用21天断食法。 啊， 就真的21天 不吃。21天不吃什么意思？但是你不可能一口都不吃，肯定 我不吃是什么都不吃，就是任何固体的食物我都不吃。然后我会喝什么呢？我会喝蜂蜜柠檬水，或者是椰子水，或者是青菜汁，或者是那种混合果汁，或者是牛奶、酸奶，就你能想象到的一切液体，就是喝的液体啊，可食用的，我会用这些去补充。 那一般这样21天下来，你能大概瘦多少？ 配合。其实如果你光不吃的话其实也还好，你不会很难受，但是呢我因为又不吃我又要运动，对，因为我要比如说要开机了嘛，为了状态好一点，就挺难受的，大概能瘦10斤至少。 那一开机之后又恢复正常吃饭吗？ 不，那你会不接戏，你会忽胖忽瘦的。一开机之后呢我就会就是用谷物，就比如说麦片呀， 就是健康一点的， 对，然后来代替米饭。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么成功进军演艺圈，我就没有办法进军演艺圈， 因为你就是那种 就是差距啊。很棒哎，我可以给大家看几张侯一迪平时在健身房的照片，是我从他朋友圈里偷来的，非常美。这个是最近吗？ 对，这个是这个月吧，这个就应该是这个月。 非常漂亮，腰是一巴掌宽，也就 对，修图技术比较好。 所以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在平时没事的时候就随便用这个21天断肥断食法。但是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已经身材基础很好的女生，你如果21天就正常吃，然后加上运动，会不会更好一些？还能帮助你长肌肉？ 其实我是那种易胖体质嘛，就我真的是，就举个例子，比如假设今天晚上我没有忍住吃了宵夜，我第二天我的脸一定会明显大一圈。 真的吗？ 真的，就这个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见证过的。 可是你的脸大概大5圈，可能跟我差不多哎。 少来了，因为我有厚厚的，我有5层阴影。那个就是因为我真的是那种吸收很好的体质，就我一看你的骨架很小嘛，而且你是那种应该是易瘦体质嘛，我就是易胖体质，所以我对吃还真的控制的挺严格的，但前提是开戏的之前控制挺严格的。 今天非常的开心，认识了一个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是实际上呢对自己也有狠的时候，内心也有非常小女生很可爱还怕黑的一个这样的女孩子侯一迪，也很开心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在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欢迎你经常来我们节目里玩来做客。 为了你，我会来的。 好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2火力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